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要走进新加坡。新加坡的华人同胞最近过着一个节日，叫做中元节，听来会感到陌生吗？其实在传统文化不断复兴的今天，我们对于传统节日越来越重视了。不过这个中元节呢，却似乎始终啊是比较淡的。在历史的记载当中呢，中国人曾经有过很隆重的中元节的一种过节方式，比如像放河灯啊、祭祖啊等等，它表示着不忘先祖给我们带来的养育和启迪。然后我们要将视线转向巴基斯坦，一起来认识该国的新总理伊姆兰汗。他表示作为总理，他自己要身体力行，先过简单日子。好了，更多细节欢迎您关注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上周六，新加坡的华人们度过了一个特别的节日——中元节。相信在我们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很多呢，对中元节都感到非常的陌生了。其实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节日，不过呢日渐式微。在民间有人称它为盂兰盆节，还有人干脆叫鬼节。而中元节的终极含义呢，就是祭祀。无论是祭祀祖先还是祭祀所有的逝者，都是一种怀念。2010年的5月18号，中国文化部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元节盂兰盛会入选了，列为了民俗项目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在内地的很多地方，特别是城市，过中元节的气氛呢已经渐渐的淡去了，但是呢，中元节留给人们的很多的思考却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祭祀先祖就是要告诫后人，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来自于我们的祖先，来自于逝去的先人曾经的养育、哺育和恩泽。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首先来连线在新加坡新传媒958城市频道的记者邱胜阳先生，请他来给我们介绍新加坡人怎么过中元节。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加坡新传媒集团的节目主持邱胜阳。进入了农历七月份，在新加坡啊非常的热闹的一个活动呢，就是中元节的庆祝活动了。这中元节啊，在华人的传统中呢，就是说是一个鬼月，是一个祭拜祖先和接济野鬼孤魂的一个节日。这是一种传说，那也是一种文化了。在新加坡，民众对中元节是非常重视的。除了有祭祀活动之外呢，各阶层、各商业团体都会组织中元会。那有了这些中元会的这个组织呢，就推动了很多的，包括了中元节宴会啊，那甚至呢，在集体购买一些祭品啊、一些食物啊、粮食啊，来祭拜这些所谓的孤魂野鬼，俗称叫好兄弟，就是希望呢，这些好兄弟呢，能够保佑啊各个族群、各个行业的这个民众呢，平平安安的度过来临的一年。那么这样的一个中元节文化呢，也就形成了很多歌台文化。那个歌台呢，以前呢是以地方戏、木偶戏来呈现给好兄弟，跟他们一起同乐的。那后来呢，慢慢呢就发展成了歌台文化了。这个歌台文化目前呢还登上了这个国家电视台，使到这个歌台文化呢，在各媒体的推动之下呢，形成了一种摩登文化。那另外不能忽略的就是喊标的这个文化了。 什么叫喊标呢？就是各个中原会在大肆的举行了祭拜活动之后呢，都会有一个酬谢的宴会。在宴会上呢，就会买了很多的不同的物品，包括家电啦、玩具啦、摆设品啦等等，就在台上喊标，那给所有参加宴会的民众呢，以价高者得的这个方式呢，认购这些所谓的服务。所筹得的款项呢，将用作明年的中原会的活动基金。当然，主持这个喊标活动呢，不是一般人能够主持的，是必须有训练有素的喊标司仪来主持这个活动。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呢，比如说一个家庭电器在台上喊标，你必须要讲很多的好话，吉利的话，甚至呢，会员出的价钱呢，你还要呢激励他们，使到他们愿意多出更好的价钱来标的这个服务，让这个中原会的负责人筹到更多的款项，为明年提供更多的基金。那在新加坡呢，通常喊标呢都会以福建话，也就是闽南话来进行喊标的，因为他们觉得呢，借这个闽南话在喊起这个价钱呢，或者是一些方言的谐音，使到这个会员听了非常的乐意的出更好的价钱来认标这样的一些服务。但是由于这样的会说话的司仪，尤其是会说方言的司仪是越来越难找了。一个资深的喊标司仪，他每一个七月份呢，都会至少主持150场的喊标活动。当然，喊标司仪的收入水涨船高，但是这样的司仪要站在台上不断的为这些服务喊标，也真的是不容易啊。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巴基斯坦。很多网友把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劳务友谊用巴铁来形容。2018年的夏天，巴基斯坦的政治生态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该国前板球国手也是板球明星伊姆兰汗出任了巴基斯坦总理。在担任总理后的全国电视讲话中，他向该国人民勾勒了自己的政治愿景，他的新执政理念也由此显露雏形，这就是推行紧缩政策，向富人吹税，提高国民福利。而作为总理，他本人要厉行节约，过简单的生活。在讲话中，他尤其强调，我们养成了依靠贷款和外援生存的习惯，没有哪个国家能靠这个实现繁荣，一个国家必须自力更生。在紧缩的前提下，他表示身为总理，他自己就要先过穷日子。好，我们通过他的首次全国电视讲话来认识这位巴基斯坦新总理。 伊姆兰汗在电视讲话中呼吁，一个国家要变得繁荣，必须要自食其力。他表示，将采取财政紧缩措施来缓解巴基斯坦的经济压力，应对该国超过950亿美元的外债问题。他还希望富人积极承担税务责任，并表示自己将不会住进拥有524名雇员和80辆汽车，其中包括33辆防弹车的总理府，而将住在一个三居室的小房子内。他还将出售31辆防弹车，只从安全角度考虑，保留2辆防弹车自用。伊姆兰汗说，他将建立一个商业顾问委员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并将促进巴基斯坦的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政府将在治安、卫生和教育等诸多领域推进改革，并将继续保持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伊姆兰汗1952年11月出生于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一个富庶家庭。1975年从英国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毕业，获得荣誉学士学位。 他酷爱板球，曾以队长的身份带领巴基斯坦板球国家队击败英格兰队，夺得1992年板球世界杯冠军。1996年伊姆兰汗创立正义运动党，开始进入政坛。在2013年全国大选中，正义运动党夺得开布尔普什图省议会选举胜利，并在该省执政。今年7月25号，代表正义运动党的伊姆兰汗在巴基斯坦大选中获胜。 在国家福利方面，伊姆兰汗还承诺要引入福利体系，投资教育和医疗领域，包括降低巴基斯坦位列全球之最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让2280万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提高当前仅有 40% 左右的识字率。对于国外政策呢，他表示巴基斯坦希望与所有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希望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进步和发展。不过分析人士指出，伊姆兰汗接手的是一个国内外问题堆积如山的摊子，包括逐渐显现的经济危机和传统盟国美国关系的滑坡，与邻国印度、阿富汗关系呢也比较紧张，要顺利展开新政面临不少考验。当前巴基斯坦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就是外债的高筑和国际收支的危机。伊姆兰汗曾经说自己是宁愿自杀都不愿意再接受贷款了，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前该国严峻的经济条件之下，新政府可能会违背一系列承诺，被迫做出艰难决定，或者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自1980年以来第15次的援助，包括向对中国在内的友好国家继续寻求贷款。伊姆兰汗的当选呢，也令该国的很多年轻选民感到非常的振奋。比如，在伊姆兰汗的支持者中，年轻人口占了很多。他们希望这位新总理能够把这个2亿多人口的国家建成一个繁荣不腐败的新巴基斯坦。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将视线转向韩国。接下来我们的话题是关于韩国国家养老基金的。众所周知，养老基金呢可能是国家最重要的一支基金，它守护着千万老人晚年的生活，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准。如何让养老基金既能够安全持有，同时呢还能够不断的实现利润，的确是考验管理能力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韩国，来了解韩国关于养老基金的一些最新的改革管理方法，看看其中有哪些措施也许中国可以借鉴。韩国国家养老基金在7月30号就宣布呢，他们未来会积极的参与所投资公司的管理。这一声明为他们参与上市公司的管理呢铺平了道路，预计未来会对韩国养老基金以及韩国相关产业产生重大影响。为此，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了该国西江大学的金渊赫教授，请他来介绍这个话题。 机构投资人尽责管理是指监督和管理旗下资金的行为，就像管家保护其所有者利益一样。管理守则是一项国际准则，机构投资者可以积极参与他们所投资公司的管理决策，以保障权益人的利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许多金融机构认为有必要干预他们所投资的公司的管理，使公司以维护股东利益的方式做出经营决策，而不是简单的投资于公司。管理守则于2010年首次在英国推出，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步采用。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采用了这个管理守则，韩国也采用了这个守则，但是这个守则没有法律约束力，机构投资者可以以灵活的方式实施。 正如韩国西江大学技术经营研究生院金渊赫教授的介绍，管理守则是关于股东在其所投资公司管理权的指导原则，包括英国、荷兰、加拿大、意大利和日本在内的约20个国家采用了管理守则。同样，韩国的国家养老金服务决定逐步扩大股东权利，并在必要时参与企业管理。那么，为什么韩国国家养老基金决定引入这个所谓的管理守则呢？ 目的是通过监督公司管理来保障股东的利益。实际上，国家养老基金已经用几年的时间研究了引入管理守则的方法，但韩国的相关法律并不充分，需要修改商业法和资本市场法。今年早些时候，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出国家养老基金考虑采用管理守则来促进企业集团治理结构的改革。在大韩航空管理者家人权力滥用丑闻爆发后，拥有大韩航空 12% 股权的国家养老基金受到批评，因为他们没有干预公司的管理。 韩国国家养老基金是世界第三大养老基金，它拥有近300家上市公司，超过 5% 的股份。尽管它是众多公司的主要股东，但它一直被批评，因为其行使股东权力相当被动。即使大韩航空的品牌价值在一系列涉及管理这家人的指控中大幅下跌，但国家养老基金并未真正使用其股东权力。尽管它是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然而随着管理守则的引入，情况将会有所不同。国家养老基金将关注今年下半年与分红相关的股东活动，从明年开始，它将扩大其股东权力的范围，并触及有关损害企业价值的事宜。从2020年开始，国家养老基金将针对有问题的公司采取行动。由于国家养老基金将在其投资公司的管理层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因此本地上市公司的分红情况预计会有所改善。 分红比率是指支付给股东的分红相对于公司净收入的数额。韩国上市公司的分红支出从2016年的 24% 下降到去年的 20%， 这不到世界平均水平 43% 的一半。去年日本公司的分红率为 32%， 美国和德国公司的分红率分别为 39% 和 41%， 英国和法国的分红率为 65%。 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公司将其收益的2/3分给股东。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比例也高于韩国，中国台湾为 57%， 印度尼西亚为 42%， 巴西为 38%， 中国大陆为 32%， 韩国的比例低得可怜。当然，太高的分红比例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公司将其收益分配给股东，而不是用于将来的投资。分红率不一定要特别高，但是 20% 的比例太低，有必要上调。 低分红率被认为是被低估的韩国股票背后的因素之一，但国家养老基金决定采用的管理守则可能会改善这种情况。例如，日本在引入管理守则时，2014年的分红率为 26.1%， 但2016年该数字上升至 30.3%。如果国家养老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更积极地行使其投票权，企业管理层可能会更透明。但是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新政策很难在当前环境中产生预期效果。 日本管理着 1.3 万亿美元的公共养老基金，是韩国的2倍半。日本国家养老基金只设定了基本原则和方向，并将其 100% 的基金和投票权委托给私营管理公司。在韩国国家养老基金中，投资于国内股票市场的资产一半由国家养老基金自己管理，另一半由私人公司管理，因此它的结构受政府控制。许多人指出在运行独立性方面存在问题，并且有人担心养老基金可能被用来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而不是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因此韩国的情况与日本不同，在现行制度中，韩国很难产生类似日本的效果。 关于管理守则的引入，国家养老基金应确保独立性。国家养老基金占国内资本市场的 7%， 大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10%。 鉴于其巨大影响力，如果国家养老基金在行使其股东权利时未能确保其独立性，政府可能会利用国家养老基金干预公司管理。 实际上，国家养老基金是一个政府机构，因为它属于保健福祉部，国家养老基金将委托资产管理公司行使其投票权，从而防止其产生过度影响。分析师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改革国家养老基金的管理，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管理机构。 接下来我们继续留在韩国，来关注韩国一家女性内衣公司，兼顾时尚、功能、方便，赢得了众多女性客户的心。他们的独具匠心、巧妙构思和一切为女性客户着想的态度，告诉人们即便在一个饱和的市场，好产品还是有市场的。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我是一位拥有20年经验的内衣设计师，我的职业生涯始于著名的内衣品牌 Vivian， 后来我在家庭购物渠道、百货商店甚至批发商店设计各种其他品牌的产品，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设计师为制作设计精美的内衣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我发现很少有内衣产品既美观又舒适。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想要舒适的内衣，但市面上的很多内衣大多看起来没有吸引力，所以我决定自己设计更完美的内衣。 崔女士在各种内衣制造商工作期间，了解产品分销渠道以及消费者对产品的反馈，基于积累的丰富经验，2014年她创立了自己的公司Comport Lab 公司。从一开始他就追求舒适又漂亮的内衣，并呈现出取代传统内衣的新趋势。 我放弃了线圈和吊带，这就是我们的内衣与其他产品的区别。设计师普遍认为吊带可以起到支撑作用，我想知道没有吊带是否会真的会有不良影响，所以我决定拿出吊带给内衣施加适当的压力。测试期间我自己穿戴了6个月的时间，在不断的调试后，这款内衣能够完全实现它的功能，所以我把它作为我们的旗舰产品。 漂亮的内衣可以将身体衬托得更完美，但不自然的压力阻碍了血液的循环，使穿戴者感到不舒服，还可能引起各种疾病，如消化不良和反流性食管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崔女士大胆地摒弃了各种约束因素，她放弃了衬垫、线圈和吊带，她还考虑使用棉质和蕾丝面料，并特别重视消费者的反馈。 我们使用棉质面料，即使长时间穿着使用也不会松弛，它紧贴身体。我们也自己制作蕾丝，与其他类型的蕾丝不同，我们发布的第一批产品征集了消费者的反馈，根据他们的意见，我们会在发布第二批产品之前对其进行修改，这就是客户对我们的产品感到非常满意的主要原因。 人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爱护自己的身体，随着新趋势的流行，在国外内衣市场出现了舒适化趋势，韩国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对这种内衣表现出兴趣，但是当地市场上的大多数产品仍未做到外形与舒适兼备。崔善美女士一直潜心研究相关产品，她找到了具有支持力的面料，同时解决了单层内衣半透明的缺点，她制定了具有高弹性的时尚吊带，并分析了消费者反馈的大数据，因此它能够研发出一种更完美的新产品，同时也增加了舒适性。 商家选择产品并将其张贴在销售清单上以吸引消费者，通常客户很难看到清单下半部分的产品，我们的产品虽然位于下半部，但在销量方面排名第一，商家对这一点感到非常惊讶，并重新评估了我们公司的产品。事实证明，它引起了女性论坛的积极反响，很多顾客突然想要购买这种产品。我们一天售出了超过10000件，我们没有网页，但我们的产品通过口口相传销售得非常好。在我们的网页推出1个月后，我们实现了每月1亿韩元的销售额，现在已经5个月了，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3亿韩元。